bonus check 吓。 好， 今日2017年8月6号芒向编辑部。咁呢一节咧就系、是、特别嘅，因为我哋就啱啱见到曹哲啊， 香港第一才子， 香港第一。 第十九才子系嘛？ 系第一十九才子陶杰喺今日出咗篇文，话喺呢个一周 plus 咁啊，叫行路难咯、哦。咁好啦，咁佢最初啊讲啦，篇文咧好得意嘅，最初啊讲Airbnb， 咁就喺加州咧就搞咗，即系就有一个 case 咧，就系一个。韩美籍韩裔嘅女人啦，咁就去租一间 Airbnb 咁啊，车就嚟到嘅时候咧，就发张相过去，咁嗰、那个租户啦，户主咧就拒绝咗啊，话唔租出去啦，因为你哋系 fucking Asian， 咁啊，咁、那个韩妹咧就梗系唔锯啦，咁啊，咁啊，咁嗰个户主咧就话：你老尾，我系咁噶啦。我哋所以选 Donald Trump 就可以歧视你班冚家产，咁唉屌你老尾，跟住个韩妹就梗系好唔锯啦，咁啊搵 Airbnb 即系投诉啦，咁啊跟住仲嗰阵时就好大件事，嗰阵时咧就所有嘅美国嘅大传媒咧都有讲噶，咁Airbnb 咧亦都 ban 咗嗰个人，做最后就系、是、因为。因为 一定啦，太离谱，咁样临时临门一脚赶人。 吓、啊，但系陶杰嗰篇嘢就唔系咁讲，陶杰嗰篇嘢咧就污蔑呢个 Airbnb 咧，话 Airbnb 就唔理佢嘅投诉，佢只系提供一个平台，住客嘅瓜葛与 Airbnb 无关。喂，呢一单嘢咧，其实陶杰咧系污蔑紧呢个 Airbnb 间公司，我哋可能要整封信，即系翻译，又要我哋翻译早出马啦。就要翻译陶杰嘅文章，攞去俾 Airbnb 话佢喺度污蔑喺香港第一大嘅传媒，系咪第一大 啊？ 系第一大嘅传媒。 第二大啊，第一大系百分报啊，佢哋。 我第一大， 唔系百分报话自己系。 我几惊你话粤血时报， 系本土派第一大时报咯。以前曾经讲真都系嘅，系 好。 咁样样点啊？大 咁啊！香港，我觉得唔需要投诉，话俾 Airbnb 住啦。香港嘅 Airbnb 未出声，系咪先？ 系 可能佢真系咁衰咧，会唔会咧？ 啊，应该唔会啦，因为我睇翻报纸嘅报道咧，就 Airbnb 咧就直情系 ban 咗嗰个喺加州嗰个 系 歧视嘅户主喎。 咁佢陶杰就话 Airbnb 冇做嘢啦，唔关我事啊，咁冇。咁佢咪做咗咯？咁点样唔关佢事咧？ 佢好多嘢都系想当然嘅啫。我记得有一次，老萧做节目同阿赵博做咧，就话陶杰一篇文好似错咗四个地方啊，讲呢、這个系咪讲维多利亚女王同呢个西班牙打仗嗰场啊？佢 唔系一 好多地方 篇啊， 好似系伊利 一小段 嘅，好似系伊利莎白 一世系嘛？ 好似伊利莎白一世，因为同西班牙打仗就系伊利莎白。 The Golden Age 啊 ，Age 系咪啊？ 我唔 记得咗， 我唔记得咗啦。不过佢讲嗰啲嘢都系，即系如果写得篇文出嚟都系咁流嘅话咧，即系佢唔会做 fact check 嘅。你睇到喺呢件事，佢就话 系 嗱，佢呢篇文嗰度仲讲，咁个韩国女人咧就加咗韩裔嘅女人就加临时加两个朋友同埋一只狗。系啊， 可以嘅咩？ 呢件事就冇讲，因为我睇翻啲西文传媒咧，即系比较有信可以信赖嗰啲咧，都冇讲呢样嘢。咁啊，我系有啲质疑嘅，因为如果系有呢啲咁嘅细节咧 ，Airbnb 咧应该唔会 ban 嗰、那个，即系有可能唔会 ban 嗰个户主。 唔系，你可以话即系你哋租客。同嗰个业主，你哋两个租，即系可能你哋两个有啲咩纠纷，系会发生，但你唔可以话 Airbnb 唔会处理咯。即系例如会 ban 咗个 account， 咁你 未必一定唔会噶嘛，即系你 未必会 ban， 但系佢会处理咯，一定会了解， 系啦，会处理，即系会一去了解发生咩事咯，系啦， 吓，即系好似 eBay 咁啦，佢都唔会话你买卖双方有少少拗叫，佢唔会话要完全系完全唔理噶嘛，因为佢要做生意，佢就呢啲就 系 客户服务咁啊，有需要 系啊 安排噶啦， 系 嘛。 系咯，冇可能完全唔理噶嘛，即系唔系佢唔理你两个，佢唔理你两个究竟点样打法都好，即系有啲咩，即系有啲咩当中咩拗撬，可能未必跟晒，但系佢哋一定会处理咯，唔会唔处理噶嘛啲。 嗱，咁陶杰用啲好卑劣嘅比喻啦，咁即系佢又话主客嘅瓜葛与我无关，咁佢话嗰个意思咧就系我系开戏院嘅。而家播出 嗱，社长我就打断你少少，我啱啱查到上网。呢、这个 New York Daily News 咧系有写嘅，佢就讲 California Airbnb host ban for naming President Trump as the season 哦 sorry 哦系先系啊，总之系 ban 咗啦。 系 Fortune 有讲佢 ban 咗，我都有 source 噶啦、哦，即系我讲话佢 ban 咗，即系我都有 source 嘅。Fortune 呢个系可靠啦，咁唔紧要啦。咁我翻翻去讲嗰篇文啦。咁 佢个比喻， 佢个比喻就话我喺戏院嘅，而家上咗个三级片，即系可能系陶杰拍嗰出啦。咁有人睇咗三级片喺外边受友谊强奸，咁就告观众同导演，即系告陶杰啦，就唔好告戏院老板，即系唔好告萧定一啦。嗱，即系咁。咁但其实好 系萧定一拍嘅咩？佢出戏， 我唔系戏院老板嘛，萧定一系 系咧。 哦，明啊 ，sorry， 系系 咁啊，咁啊唔系，咁啊其实就唔系咁样样嘅，即系佢嗰个比喻咧都好不伦嘅。点解咧？就即系有人睇咗三级片喺外受诱惑而强奸，好似呢样嘢咧系有科学研究咧就系、是、证明唔会，即系成日睇咸嘢嗰啲人咧就唔会走去强奸人，反而系。即系可以， 系 ，即系有啲科学研究过噶嘛，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其实你唔可以话，嗰、那个戏，譬如拍暴力嘅话，拍色情嘅，你跟住影响到啲人嘅 behavior， 系咯，咩算数噶嘛？ 唔会啊， 佢呢、 這个 呢个冇科学根据啦，即系佢讲啊，你睇完三个片都好庆合合嘅强奸，我唔会咯， 即系你睇完三个片想杀几个人试下咩？ 系咯，咁阿老萧以前举个反例啊，咁啊最。呢、这个世界最保守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它的保守但它强奸率 是比较高的、哦。 是啊是，所以就是 这些比喻呢就很不伦的，还有个质素很低、就是、如果它都可以叫做香港第一才子，就是香港这个社会都很悲哀，去了山。 是啊，嗯，崩溃啊，简直是。 咁佢都话自己排第十九啫，佢冇话第一。咁、嗯、其实咧， 啲人称呼佢嘛，啲人点称呼佢？ 从佢身上咧，其实我真系完完全全睇到乜嘢叫做小龙 DNA 咯，即系有乜嘢就出嚟抽水，之后有乜嘢就就好小事咧，佢就放到鬼死咁大，其实就系好即系都好小龙 DNA 咯，即系我唔知点讲，即系比较反啊。如果喺佢拣中，我就觉得佢个好捻烦嘅人， 唔系，但系 心态卑劣。 佢其实有一班固定嘅读者，嗰班读者咧，嗰个心咧都好捻黑嘅。如果奉陶杰为偶像嘅人咧，你都即系我奉劝大家咧，就避之则吉，因为佢哋嗰个心态咧都系唔捻正常嘅。 系啊，即系你为即系点啊？踩低另一班人，佢哋就会产生呢个快感嘅。即 系 产生矛盾，系啊， 同埋佢哋咧又系好似林记嗰啲，建构紧一个 myth 出嚟咧，就系、是、话你香港人系同其他黄皮肤黑头发嘅人系唔一样嘅，个即系佢 高级啲 分得到嘅。咁其实冇啦，呢个我哋自己再讲啦。不过而家讲翻佢嗰篇四鬼文先，咁佢就有啲废话啦，咁啊唔好讲嗰啲啦。咁佢又讲咧，讲到去澳洲啊，又去墨尔本大学咧就。出现咗啲针对留学生写啲即系唔准进入嗰啲唔准入去里边嗰啲 poster 啦，咁就话世界咧都未有明天会更好。咁佢嗱呢个讲咗个 fact 啦，但系佢跟住就跳咗去美国啦。咁美国算系种族歧视相对唔严重嘅国家，100年来咧有其他嘅族裔打咗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犹太人在欧美歧视就最深，即使在美国呢都时时受到不平等的雇聘，百货公司售货员不予接待，咁都系嘅，咁呢啲都算系 facts 啦。我觉得你哋有冇觉得佢讲嗰啲系废话咧？ 有嘅，有嘅，因为呢啲每日都有发生噶，同埋点讲，即系觉得佢讲嗰啲嘢，我觉得佢成日将啲 single issue 攞出嚟无限放大变。变成系好似全部人都会咁做咁咯，即系佢一直都系将啲好 single issue 嘅都不断咁啊，系 用 stereotype 同埋用呢、這个即系种族主义啊，佢咧就讲犹太人先嘅，跟住咧就犹太人嗰度讲到咧就话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争气，冇人敢歧视，呢、這个都唔系错嘅，咁会赚到翻。咁佢就话日本人喺欧洲得到嘅礼遇比欧洲人更甚，咁佢衣着仪容行为都比欧洲人更堪称贵族风采， 系咩？ 我真系唔捻知呢个，佢都 睇得出嘅咩？我真系 其实睇唔出噶，真系睇唔出噶。 咪咯？ 点知你日本人啊？ 样咗都难睇得出噶，即系你正常上喺条街行，除非你讲嘢咯。 佢话衣着仪容行为，即系衣着。咁日本人穿嗰啲衫，其实而家日本人穿衫就即係我唔觉得同西方人有咩分别囉。即係我哋穿嗰啲衫都唔会同西方人有咩分别囉，即係你出街都穿西装㗎啦。 嗯 係咪、 嗯、 而用嘅话可能。 係呀冇错。 而用嘅话咁日本都有啲好唔即係如果你去日本见过都有啲人即係穿得好靓啡㗎喎。或者 我成日嗰啲就肥佬啊、乌里马叉啲成日嘅，电车男 唔使去日本去，其实昆士兰都好多日本人噶，嗰啲去农场做工嗰啲啊，你去 Cairns 咧，即系开恩之嘅，你叫嗬，嗰度都好多日本人都系着得都系有少少咧啡，因为佢做打工啊嘛，所以都唔可以，即系点讲？唔可以一概而论，反而有啲大陆人系着得干干净净，因为佢哋系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啲，所以你唔可以咁样一概而论咯。 我陶杰白捻黐嘅，我陶杰都白捻黐嘅，屌佢老尾喺 Cairns 嗰度大把日本妹做鸡 嘅，系真系， 屌佢老尾。 其实咧， 即系比咁样都比欧洲人更堪称贵族风采啊！屌你老味，呢啲人就真系戆鸠鸠。不过佢话佢喺欧洲，唔系澳洲，系欧洲嘅例子。 佢一定要成日咧，将呢啲咁嘅事咧发大咧，咁先至去prove 佢嗰个小龙 DNA 呢个理论 正确 啊。系啊，即系觉得啊，因为你哋有呢个 DNA 喺里面，你哋就一定系咁噶啦。即系你哋一定系喺例如可能喺澳洲做咗啲咩嘢，而令到俾人哋歧视咁样咯。 但系嗱、啊，用翻上次阿Tony嘅理论，即系好多日香港唔系讲到日本学好嘅，咁我就想又用翻Tony理论啦，有冇澳洲嘅女人去日本做鸡？但我见到好多日本嘅女仔嚟澳洲做鸡喎，咁其实呢个地方系咪真系咁好先？咁系咯，咁我就觉得陶杰都系睇嘢好片面，佢就系睇到一个点。就可以发大到全部人都系咁嘅，佢每一样嘢都系咁嘅，我发佢写嗰啲嘢就系咁嘅。 屌老母，核子摸象咯，摸到大笨象条尾就话大笨象好似条绳咁咯，条卵样就系咁啦。 唔系，因为咧，即系依家即系香港嗰个情况就系咧，你会成礼拜六日啦，就会见到好多嗰啲自由，礼拜六日最多啦，见到啲自由行啊，喺度摊晒喺度买嘢啊，拖劫啊，喺度搞到周街都系啊啲咁样咧，即系。佢哋呢種咁嘅印象就俾香港人就會覺得，哇！全部大陸人就係咁樣噶啦。咁所以有時咧，陶傑再寫埋啲咁嘅嘢咧，咁佢哋咪覺得好重咯。覺得喂，佢哋就會覺得係呢、一班人就係等於全個大陸嘅人都係咁樣噶啦。 其實 即係寫埋一啲嘢係受眾想聽嘅嘢，就唔係寫一啲事實出嚟。 係啊，咁佢受眾大眾都係覺得喂呢班人係咁樣噶啦，嗰啲喂橫衝直撞啊，喺度搶嘢啊，喺個鋪頭度威哇鬼叫啊，即係佢哋就會將呢樣嘢就放到全個中國嘅都係會係咁樣咯。當然咁，梗係佢哋 当然亦都好多自由行，可能去到日本啊，或者可能去到唔同欧美地方都系咁离谱，咁我都见过。咁但系你唔可以就因为呢样嘢而放到全个地，全个中国都系噶嘛？即系唔可以就用呢样嘢就定夺咗佢哋就系一定系咁样噶啦。 同埋一样米养百样人啊嘛，我哋中国人都一直都讲呢样嘢噶啦。你如果 stereotype 其实对每一个人都系唔公平，就算对你自己都唔公平啊。即系陶杰佢咁样话中国人，我唔认为人哋即系啲白人睇到见到一个佢嘅人喺街度行，会认得到佢系香港人咯，亦唔会觉得佢系日本人咯。 同时都唔会觉得佢英国人啦，系咪？ 即系当然唔 更加唔似 英国人啦，更加唔似啦。 佢冇可能会人哋一望佢就当知系英国人啦，系咪先？冇可能嘅事。 咁佢可以挂本 passport 喺个心口嘅。老实讲，佢啲咁嘅人我都见得多。即系我喺机场，即系搭飞机时候，我都见到好多嗰啲落 BNO 嘅，哇！我心即系排喺前面嘅话，我谂哇呢啲都几多人有英国护照。屌你老尾，点知最后尾都有个括号嘅，睇到佢。对不起，我真的提狗屎你。 没有啊，其实很惨。跟着他说，跟着他讲话，即是讲话反日的宣传啦，即是说日皇军的残暴呢就是过去式，反日的行人呢就行为的猥琐和嚣霸呢就是日21世纪的现在式。那他这一度呢就冇乜讲错，但系佢同嗰啲反日嗰啲人宣扬嗰啲嘢咧，其实冇乜分别噶，不过佢反中啫嘛。你话咪即系其实一鸠样，一银面嚟。佢可能用堆砌一啲好靓嘅字出嚟，但系佢讲嘅嘢嘅核心就系、是、都系反对你中国做嘅嘢嘅啫。喂，但系中国个问题就系而家嗰个政权系有问题啊嘛，唔代表嗰、那个。整个国家里面的人都有问题的嘛，是吗？ 咁老实讲，我在澳洲见到自由行真的没有在香港这么惹惹的。即是我真的未见过大陆人在澳洲屙屎屙尿，反而我见过鬼佬就真的无数次。即是社长都可能知道我们唐人街 Fortitude Valley 那里，即是 当然有啦， 是啦， 鬼婆 星期五六日真的那些屙尿啊！但真系大把啊，好 佢踎喺 度 屙就咁啲鬼婆，我见过啦好多次噶啦。不过你唔可以话人哋踎喺度屙尿就系冇文化啊嘛，佢可能饮醉咗啫，系嘛？ 系啊， 即系有啲嘢就系，我觉得大家包容啲咯。我以前十几年前我做地盘，咁夜晚开夜更，咁啊喺奥克兰嗰度 Queen Street 嗰度掘路。咁啲鬼佬直情有啲鬼佬变态到咧，佢应该饮醉咗啦，咁屙尿落个油桶嗰度咯，即系你油桶嗰个窿已经细噶啦，佢仲要夹高屙尿落个油桶， 擒上去， 系啊，擒上去屙尿落个窿度， 屌啲信咪湿晒， 系啊， 臭 嗱， 即系唔系就系咁，佢巴士站，因为巴士站你知巴士站有个框，跟住有张凳喺度，其实个样如果你醉醉地嘅话就似厕所，佢哋真系就咁喺度屙咋，系好乸污糟。 咁我博嘢都见过，见到佢哋有车 at 嚟，睇到嗰啲人饮醉咗喺街边搞嘢都见过，西人都。 其实你又好难，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呢啲行为就将呢啲行为定将呢啲行为去stereotype 话所有鬼佬都系咁，就唔公平咯。 系啦，冇错啦。 啊，即系你唔系所有人都系咁，譬如话中国人周街屙屎屙尿系有，但系你话全部中国人都系周街屙屎屙尿，咁咪又唔公平咯。那个讲法唔公道，你明唔明啊？ 其实佢个睇法咧，同嗰啲踢劫，即系同踢劫嗰个细路冇乜分别啫嘛。嗰、那个踢劫个细路嗰日咪话咧，就话喂，我哋唔系嚟即系抢奶粉噶，俾你踢劫嗰个就话我依家唔系话你啊，我系话你即系你嗰啲嘅，你同乡啊，你个民族嗰啲人啊，啲咁样啊嘛，佢意思指。即系佢意思，我踢你劫唔系因为你，系因为你嘅民族或者可能你嘅同乡咁做。 嗯， 陶杰其实同呢个僆仔冇乜分别嘅啫， 其实冇分别。同埋佢讲陶，佢有一度咧就讲嗰个铁达尼号咁啊，死难者好多贵族啊，有其他人啊，铁达尼号嗰啲又拍咗，点解就拍咗做电影啊？因为我真系见到想屌鸠佢，佢就话咧喺船上面嘅死者有好多移民，咁 有好多爱尔兰裔，即系佢讲白人啦，爱尔兰裔、苏格兰裔、德裔，咁佢哋咧就唔系同我有钱我要霸头位，让领导走先嘅人系一样系 关咩事啫？ 其实唔捻关事。点解我咁讲咧？就系、是、因为你铁达尼号咧，点解佢会拍咗做电影咧？第一就系因为铁达尼号系好串噶嘛，一开嚟嘅时候就话呢架船 永不沉 世都唔捻沉。就唔系个船上面载乜嘢人咯、啊，即系佢当然系你船上当然系有全大部分都系白人啦、 啊。 咁但系、那个问题就系你铁达尼号咧，其实系刻画系一个爱情故事。第一，佢本身嘅古仔嘅主轴就系一个爱情故事，同埋系暗示就系你唔应该有阶级啊嘛。 大家记唔记得咧？系啦，冇错，佢唔应该有阶级啊！你记唔记得咧？如果铁达尼号有一幕咧，其实都几深刻嘅。嗰班即系坐头等舱啊，比较富贵嗰班人咧，就落咗船先噶嘛。跟住有个肥婆就话：，哎呀，唔知架船会唔会好逼咧？哎，我都好怕逼嘅。咁佢哋架船咧比较松动啲嘅，咁跟住就走咗。跟住走到咁上下嘅时候，即系撑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就见到个船咧就开始再继续下沉啊。咁就嗰个负责揸船嗰、那个，即系撑嗰个艇仔嗰个人咧， 翻转头咯， 翻转头去再俾架船呢个救生艇塞爆佢为止先至走。即系其实你可以话都系一种人性嘅光辉嚟嘅。 系啊， 即其实即系咩人睇到咩嘢嘅啫，即系陶杰觉得系咁样，但系可能喺我哋眼中睇又唔系。 佢系将人性嘅光辉扭到去呢个系白人嘅光辉，嗰个先好。 啱， 系啊，啱，台样真系，台样真系好透彻睇得。 系啦， 喂，即系其他种族肤色嘅人就唔会出现啲唔会有人性嘅光辉，冇人性嘅，系咪咁讲咧？ 哦，所以佢咪冇咯。如果按照佢逻辑。因为佢唔 系，佢黄种人冇乜人性咁啊，以佢逻辑啱嘅。 系啊，佢 咁如果陶杰当时喺铁达尼号，咁佢咪冇连救生艇都冇得上啊？ 系噶，因为佢唔系白人嘛。 啊，系啊，因为佢都系嗰种我有钱我要霸头位嗰种人啊嘛。 但系佢唔系白人喎， 佢唔系白人喎，系咯？你识讲英文点啊？我哋全部都识讲英文喎。 系啊， 你识讲莎士比亚咁点啊？我全部都识讲莎士比亚噶咯。 屌你讲广东腔啊，我柏林腔啊， 佢讲嘅啫。我哋都讲过话，我哋嘅十二年级都系学呢啲嘢啦。唔系，好似十年级已经系读一本莎士比亚书之后，准备考试噶啦。其实佢讲嗰啲嘢真系喺西方世界嚟讲，即系嗰啲高中生嚟讲系好普通嘅 啫。你话依听即系 form five， 我而家讲一讲先，即系香港嘅 form five， 即系考会考之前要读呢啲，咁好正常啦。我哋嗰时都系咁。 系啊， 唉，所以我就系觉得见到呢啲人，我都觉得，唉，你老尾真系唔捻， 即系代表香港另外一种沉沦咯。因为信一啲咁嘅人，自己又唔睇英文原著，净系睇埋晒啲一仔苹果啊，将嗰啲二手资料再你炒我，我炒你，你执我，我执你，之后最后屘就炒埋一碟啊，又冇 reference 嗰啲嘢，咪叫做一篇嘅文咧，又变成才子，真系可悲，我觉得。 唔系啊，有时嗰啲咧，例如你嗰啲Facebook 涉石人嗰啲咧，即系其实有时佢都好中呢啲陶杰嗰啲毒噶。佢睇完呢啲嘢，你其实有时睇佢啲写嘅嘢咧，都系暗藏住陶杰呢啲咁嘅写法啊，或者嗰啲观点喺里面噶。 哦， 佢哋觉得，佢哋就系觉得呢啲就系佢哋嘅养分嚟噶咯，即系陶杰啦、啊，咩高慧贤啊啲咁样，佢哋对于外国或者对于大陆嘅眼界啊，或者对于嗰个经济嘅眼界啊，就系、是、来自呢班人噶咯。你话死唔死咧？ 系咯， 同所以啲咩呢班人都系同食屎狗差唔多啫。屌你老味， 系食屎狗冇乜嘢。喂，俾屎你食，你食完就话好正喎、 啊。系啊，白人嗰嚿屎啊嘛。 嗱，咁啊，高慧贤小姐，我真未喂。阿高慧贤小姐系咪加拿大人？我点解未睇过 Facebook 写过一只文字？ 佢系加拿大人。 屌佢老母啦！即系佢啲 识唔识英文噶佢？ 佢呢啲人就系你即系所谓就系融入唔到嗰个社会，同埋 keep 住要喺香港运行。佢同钟祖康嗰啲系一鸠样啊！即系钟祖康又系噶，其实 钟祖康真系好似精神病咁嘅。 佢哋嗰啲系 反中反中国人反到好似精神病咁嘅款嘅。 系 佢连中文字都可以攞嚟咬大 自己 写， 屌佢老味， 系佢自己又写中文咯。 所以我系觉得好戇鳩嘅，即系呢个世界有呢啲，即系香港当呢啲人系 KOL， 即其实对香港人嚟